请以人民奋发图强，尽可建设锦绣河山，是把祖国变成天堂。朋友遍天下，我们的歌声传四方，革命风暴席卷着全球，牛鬼蛇神一片惊慌。 将士们